就由于美国和南朝鲜当局所强行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而在朝鲜半岛造成战争边缘的严重事态一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写给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的信件，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谈话和我国外务省发言人谈话25号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1843S2017192号予以分发。